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59集。 在场稍微敏锐些的人，此时都已经闻到了阴谋的味道。程潜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当机立断，摒除杂念，抓紧时间调息起来。满场的喧嚣他全不在意，说入定就能入定。严正明只好默默在一边替他护法，只要程潜不受伤不流血。严正明看着师弟那沾着血因为苍白而越发如玉的脸，心里总有一种错觉，仿佛程潜是个铁打的。 我这蝼蚁一样的修为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怎敢构陷青楼岛主？我不要命了吗？你们自然厉害，都叫得出名号，都有来历，少了谁都会引人争论。我们这些无根散修的命，又有谁在乎？ 那散修躲躲藏藏的哭喊，唐晚秋看起来现在就想提剑将他捅成蜂窝。 呸！一面之词，有什么证据？ 自然是有的。白兄说，机缘巧合，在岛主闭关附近看见过炼化的鬼影，那处必有噬魂灯。 众人立刻轰一声炸开了锅。 噬魂灯真的在岛上？ 此事简直闻所未闻，而这证据说了等于没说。无论有没有噬魂灯，青龙岛主都不可能放任别人搜查他闭关修行的洞府，那可是四圣之首的天下作诗。白姬就算再昏头，也不敢当面提起要搜岛主洞府的事，这简直岂有此理吗？这时有一人朗声笑道： 这位道友满口昏话，难不成想鼓动大伙在青龙岛上造反吗？ 众人回头望去，见周寒正领着他那一群黑鸦一样的蒙面人走了过来。这些蒙面人在天上遇见的时候不显，落在地上走路的时候才让人看出一点端倪来。这些人队伍极其整肃，每个人的体貌竟都差不多。严征明冷眼旁观，忽然想起当初在讲经堂上那周寒正鼓动程潜拜入他的门下。严征明一时间忍不住揣测， 这姓周的是哪门哪派，什么来历？ 周寒正一抬手，身后所有的蒙面人令行禁止的一同停下，竟没有人多迈一步。他将折扇打开，在胸前晃了几下。 周某成岛主恩德，在岛上挂名护法多年，少不得要为自家岛主的清白说句话了。要说鉴别鬼道魔修，可不一定要亲眼看见他的本命噬魂灯。行鬼道者魂魄污浊，只需借得魂镜一照便知。我家岛主光风霁月，怎可能与那些邪魔外道有瓜葛？ 白姬疑惑地看了周寒正这搅屎棍一眼，一时拿不准他是个什么来头。方才那莫名其妙的散修出现，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岛上的另一股势力，当下谨慎地说： 据我所知，天下只有一面魂镜，悬在那皇宫大内的大殿上。难不成要我们这些人一起闯进皇宫？ 白公主不问世事久矣，先帝爷时那魂镜就已经赏给了天眼处。说来也巧，只因上次仙逝时海上惊现鬼道大魔，以防万一，我这镜子随身带着呢。 这句话不啻于水落滚油，连唐晚秋都怔住了。 什么？你是天眼处的人？ 岛主没应声，想必是方才在秘密码头周寒正撕破脸反水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已经猜到了一二，只是氧气功夫足，没让小辈们看出来。天眼处隶属于当朝钦天监，是凡间朝廷的人， 名义上管仙人的事务，实际上好像谁也管不了。虽然可想而知天眼处里肯定会请修士任职，但在大部分人心里还是觉得这是两个世界的事。很多人可能直到陨落飞升都没见过一个活的天眼处的官员。 哼，闲差一个，无门无派无出身之人，比不得诸位家底深厚，挂个虚名混口饭吃。 躲在西行宫后面的散修狼狈至极地冲着周寒正拱手： 祖护法为人清澈，若也不分清浊好歹，晚辈也是命该如此。 他尽力挺直了腰杆，言语间竟有了几分悲壮之意。周寒正看了他一眼，没言语，抬起一只手，一个蒙面人立刻会意上前，捧上了一个小包裹，里面竟是一面样式古朴的铜镜，边角处都已经磨损，镜面也有些污浊。周寒正掐了个手诀， 起。 那铜镜应声腾空而起，缓缓转了一圈，正落到他本人头上。只见镜子里仿佛反射了一束月光，落在他头顶上，打出了周寒正长长的影子，与普通的影子没什么不同。周寒正低头看了一眼， 看来周某三魂俱全，七魄安好，是没什么问题了。 严征明心里一阵狂跳，他虽然不知道周寒正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，但也知道此人眼下是明着帮青龙岛，暗地里捅刀。 魔道三千，鬼道狠毒之极，是下三滥中的下三滥，青龙岛主会投身其中。 要是放在以前，严征明打死也不信，可是自从那散修出来指认以后，他就发现岛主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了起来。他遭遇蒋鹏的时候年纪实在是太小，以至于印象深刻的不行，到现在对鬼道中人也是发自内心的恶心。 岛主收留庇护了自己一门这么久，他要真是…… 严征明侧头看了看岛主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再扫了一眼程前，见那小鬼对周遭一切仿佛充耳不闻，定力十足，心里只好无可奈何地拜服了一番。岛主半晌不言语，四下已经是议论纷纷。严征明抬头看了一眼那仿佛洞穿古今的魂镜，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。 温雅真人说，扶摇派每代必出妖孽，如果到了这一代，也会有人不小心误入歧途呢。 这想法一闪而过，却在严征明心里不轻不重地扎了一下，弄得他如鲠在喉似的。他的目光扫过李云、寒渊和水坑，李云聪明又谨慎，谨慎的有点胆小，不像是会出圈的。寒渊对修行一事远不如打听张家长李家短上心，水坑，唉，尽管还小，已经现出了没心没肺的端倪。最后他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程前身上，程前脸上还有血迹，却因为入定而显得无比宁静。严征明只是稍微设想了一下这个可能，心里就是狠狠的一揪。他怔怔地看了程前很久，然后这位有史以来最没有立场的掌门心里默默地盘算， 想这些有什么用？就算小钱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无论如何不会对他下手的，大不了把他藏起来。 可惜严征明心里几重纠结与情意深厚，程前一概不知。他此时万事不过耳的八风不动，不过是端个样子。他们一行差不多将老幼病残四个字占了仨，程前又不是真的心大，哪能全然入定？他与岛主只有数面之缘，又是个疑心病颇重的，压根儿谈不上什么信任。此时一边抓紧调息，一边分出一缕心神听着周围各种动静。 看这扑朔迷离的样子，一会儿没准还能打起来。我们最好能混进散修里。青龙岛上的散修普遍是乌合之众，未必能入得了这些大能门的眼，说不定能趁乱混出去。要是不行，那也只好一战，大不了死在这儿。要是能替他们抵挡片刻，我也算瞑目了。 他心里这样豁出去了，反而不再焦灼的思前想后，身上凝滞的真元竟也跟着顺畅了不少。在人心惶惶中，岛主终于开口解释： 十几年前，我与几位道友同一个大魔一战，魂魄受损，因此至今仍在闭关疗伤，不知诸位想看些什么。 这么说，古岛主是不打算找一找这正大光明的镜子了？ 白姬步步紧逼，岛主神色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脸上十分倦怠的神色一闪而过。 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哪怕是这么荒谬的罪名。白公主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顾某人从未见过令孙，手里更未曾有过什么噬魂灯。至于鬼道， 他低低地冷笑了一声，带着微许嘲讽，像是不愿奉陪这场闹剧了。周寒正微微一挑眉，用扇子敲打着手心。 我说句公道话，要说岛主这样的人是鬼道魔修，确实可笑。十几年前那场大战中，四圣一死三伤，甚为惨烈，也确有其事。岛主既然说明了魂魄受损，多年闭关疗伤，那我看着魂镜不照也罢，反正我是信的。 周寒正这样说着，五指一捏收回魂镜，登时将方才逼迫岛主的白姬独自撂在了那里，好像他真是个仗义直言的公道人似的。白姬尴尬的要死，当即老脸一红，便听见身后有人冷笑： 只怕是白老儿自己寿宴将近，找孙子是假，不择手段的想要飞升才是真吧。 什么人，滚出来！ 一群人应声跃众而出，领头的是个中年人，面色冷淡，眼角眉梢都流露出一种我很不好惹的意思来。他睥睨周遭，那眼神仿佛是查看了一群形态不一的狗屎，最后将目光落在了青龙岛主身上。 我是木兰山唐瑶，我派首徒唐枕失踪已有百年，最近在贵地听闻有他的消息，特来拜访，未能事前与岛主打招呼，失礼了。 唐晚秋一见来人就愣住了，半晌才讷讷道： 掌门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